好，欢迎大家咧嚟到新一集嘅元灵大观，我系 KB 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揾到阿邦师傅咧，就同我哋倾下偈嘅啦。我哋咧就转一转个通先，唔好咁欢乐，因为今日我哋主要讲嘅咧系一啲灵异嘢嚟嘅，灵异之嘢嚟嘅。但系当然啦，都会有其他嘅嘢咧同大家去倾下偈咁样嘅。嗱，邦师傅咁啊，见你呢一身嘅服装咧。咁啊，知道你呢一期咧都比较忙少少，咁啊去咗边度嚟咧？ 去咗山西。 去咗山西，因乜解救会过去山西咧？ 做下法事。 原因咧？ 睇下风水。 即系有人揾你去睇风水。 系，因为有啲特别啲嘅理由嘅。 系系系，你讲唔讲得噶？ 喺我哋讲呢啲灵异事件之前，不如送下礼物好唔好？ 唔系你讲解讲点解你去咗呢期你去咗边先？就系 去咗山西， 系。 你想唔想送礼物俾 我？我想送礼物，我集集都想送礼物噶。 佢集集都想送礼物， 我集集都想送噶，咪想多人睇。 我想将你送出去。 我冇所谓啊，有冇啲十八岁、廿二岁嘅少女？ 即系嗱，喺我哋即系讲呢啲灵异事件啊，或者一啲 你想送，你唔好系咁发佢啊喂。 喂，咁等你解释。 你揸住，你揸住。 你记唔记得？ 你对住呢部。 你记唔记得点用啊？ 我唔知咩嚟嘅，直情。 你都有啦。 我有鬼。 系咩？ 有，我梗系冇啦。 咁啊，送咗俾你先咯。 唔系，咁咩嚟嘅啫？呢嚿嘢。 我哋上一集节目就 上一集系弥补能力嘅， 再上一集啦， 都系弥补能力， 即系泰国 OK 泰国贵族嘅高僧 系 啊， 阿古巴杜 系啦，古巴马哈杜 系乜全名嚟嘅？ 全名嚟嘅 OK 系， 咁佢咧就摆低多少嘢叫我送俾各位观众， 都唔少啦，其实嗰度，不过唔紧要，都好多好多嘢系送俾人嘅， 送礼物大家梗系高兴啦，系咪？ 系。 咁我又真係好想啊 ，KB， 即係一人諗一個問題。 你不如咁，你講咗咩嚟先啦？ 嗱咩嚟嘅？咁呢個叫印獵嘅。 印獵、 泰北傳統一個法術嘢啦。 有咩用咧？ 咁如果擺一啲即係譬如當你嘅太太嘅一啲資料上去咧，咁啊擲喺 即係要刻上去， 唔使攝落去得噶啦。 哦，即係張紙細張一張紙。就係近鏡少少啊，就攝落去呢個中間嘅位置嗰度，咁啊，然後呢， 然後再加一啲相思葉啊，或者菩提葉啦， 係 係啦，然後咧， 風乾嗰啲定係新鮮嗰啲啊？ 風乾又得，新鮮又得， 都得嘅，不、okay、過 最好就風乾嚇。咁然後寫上兩個人嘅資料就喺度，大家感情會好啲嘅。 哦，即係兩個名，時辰八字嗰啲使唔使噶？ 年月日得啦， 年月日，然后就一塊嘅菩提叶或者相思叶， 系啦， 然后就感情会好噶啦， 系啦，咁呢个唔系主要， 咁但系你要摆喺边度咧？ 枕头底嘛， 枕头底， 呢个唔系主要功能啊， 系， 我相信大家听呢个节目，梗系想有啲得益噶啦， 都得益噶，夫妻，喂，夫妻关系其实系好一个好玄妙嘅嘢， 我哋可唔可以一物两用先？ 系，点样有咩用咧？ 唔用。於感情和合嘅， 系 愛情和合嘅， 系 我哋招財好唔好？ 招財好 啊！招財好啊！ 你好似街邊嗰啲咧， 你 我哋你好唔好？好， 但我送出嚟啊！ 系 我唔嗱，我唔止送一個嗱，我 名額幾多個？ 名額啊，集集送一隻咯， 集集送一隻，你幾多集先得噶？幾多個啊？五個、十個 啊？ 八個？ 咁多集？ 几多个先得噶？你讲你边个名额？我 九个啊， 九个 OK 嗱。咁啊，咁多位喺元灵大观睇紧呢个节目嘅观众们、听众们咧，就记得俾个 PM 我，或者俾阿邦诶，俾我咧，俾我会好啲，我可以统集到啊嘛吓。咁啊，喺 WeChat 里边我叫 KB 哥，咁啊喺 Facebook 里边咧直接 send 个 PM 俾我都得噶啦。咁啊留一个名额，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咩话？咩 猎 啊？印猎系啦，印猎咁就可以。夫妻和合啦，又或者咧系 招财点用呢？将靓 number 嘅银纸摄咗落去， 最大一千啦。 咁唔使嘅，十蚊都得嘅。 哦， 即系靓啲咯，有五啊，有八啊，有九啊。 哦，即系你讲个 number 啊 ，number 系 啦，有尾数嘅，咁 即系五八九，你 摆喺银包，咁个财运咧系会好啲嘅。 系有好几多咧？我成日 好几多好难讲，因人而异， 因人而异。 即系等于你伤风感冒咳，个医生都唔知道。你要睇几多次？ 哦，即系 睇你自己啦。 系系系。 嗱，咁呢一个就送俾其中一位观众。 系呢位观众就系我啦。首先， 啊，唔系，系 是我們的觀眾。你有的了，你 我哪有呢？我都說沒有了。你想信人說話，我哪有？我佛牌我有一個。 那這一條紅繩加個符管呢， 是 一邊入了， 你給人看一下先，你不要經常都成日都要揈下揈下啦，嗱系啦，一个符管啊， 入边嗱入边入咗一种几好嘅法术， 系 嗱适合， 即系但系其实里边系一条绳再加，即系如果有物理嚟讲啊，系一条绳在里边，有一个好似铜管铜片卷住嘅，但系里边系只不过卷住条绳，但系里边落咗师傅嘅一啲 法术 喺里边嘅， 系啦，萨利加灵堂。 咩话？ 呢架令堂嘅意思即系人员了，你讲嘢系好听嘅， 系即系我要啦， 系 即系都系我要好贪心嘅、 啊。你乜都乜、就是、都有噶啦， 我唔系 我一定需要啦，大佬我讲嘢啊嘛，我靠把口揾食噶嘛。 系啦，咁嗱，我哋可以送俾两个观众啦。 呢个反而咁少啊？ 呢一集咪一位观众一件咯。 哦，即系两集，即系嗰个就五个，今日九个。 啊。 系啦，即系个印捏就九个，呢、這个符管就两个， 系啦， 名额系咁多嘅啫。咁 我哋两集节目噶嘛。 记得咧，你 send 个留言俾我嘅时候咧，你如果系想我寄俾你咧，就唔该你俾个地址我啦。如果唔系咧，我都唔知寄去边，系咪吓？记得呢样嘢。 系咯，头一集我哋就送呢个啦。 嗯。 啊，一阵间嘅第二集就送呢个啦。 系好啊，礼物讲完啦，咁我哋回归翻呢个。 但系有禁忌嘅喎。 系，继续讲啲咩？ 唔好搞人老公老婆， 呢样系必须嘅啦，道德都唔好啦。 唔好吐口水落屎坑， 屎坑 系啦， 即系尿兜都唔得， 唔得 啊！尿兜屎坑唔得， 系啦，仲有 咁、如果我刷牙咧嗰啲铺咧， 咁都唔可以， 都唔可以。如果我食烟嗰支烟头咧，都唔得，即系但凡经过口嘅液体， 到屎坑都唔得。 到屎坑或者尿兜都唔得。 系啦，仲有唔好讲粗口闹人老豆老母。 咦，我成日都 咁戒咯， 好难嘅喎。呢口头禅有人尽力啦。好啦，咁讲完啦，真正讲完呢个礼物啦，咁我哋今集咧回归翻一个比较灵异少少嘅气氛啊。方师傅咁去山西，咁呢期你就影好多相上去啦，已经 好多咧， 多啊，知你喺度自。自拍 selfie 啊！唔係啊，係佢哋拍我。 你有鬼力講，我見你咁樣影。 我咁嗰張就唔同啦、 啊。你去山西搞咩 啊？有老闆咧， 係 識我好耐。 埋少少咪先，係繼續。 咁佢識咗我好耐嘅。 係。 咁佢有個宅。 嗯。 咁嗰塊工地係一百畝。 一百畝即係大概幾多？ 六點六公頃。 嗯。 係好大嘅。 係 OK。 咁 其實我唔知幾大都算啦。 咁嗰度做一個大嘅工程啦， 係， 咁就 佢起啲咩佢係？ 物流站嚟嘅， 物流站係，即係好多貨櫃出入咁樣。 係啦，咁路 K 正確邊個位我唔好講啦。 嗯， 咁嗰度點解要叫我到呢？ 係， 嗰位長輩就同佢個仔講：，喂，有陣時間唔中掘到啲霧出嚟，仲、有古霧， 古霧添， 古霧都有嘅， 係。即系佢介唔使掘到咁去处理，点样处理呢？最初头嘅时候， 最初头嗰阵时候都系唔敢处理嘅， 直情系唔掂佢。 系啦， 但系佢喂，其实你做一个物流站唔需要起好多大基建啦，应该系嘛？唔需要掘地三尺， 成个面积都用晒。 哦，即系要铲起晒笪地。 仲有一啲办公大楼咧。 嗯， 系啦。 哦，咁唔怪得啦，即系你要打桩啊，你要掘好深啦， 一定要打桩嘅，掘得好深嘅。 系系系。 咁掘到呢啲有新有舊嘅霧， 系，但系佢喺上面冇话，唔系我意思系佢上面系冇一个嗰啲墓碑啊嗰啲咁嘅嘢嘅， 有噶， 有墓碑嘅， 有啲有噶， 但系照去掘， 唔系试过掘咗出到嚟，跟住觉得唔系咁好啦， 系， 咁最终决定即系喺两日之内就，邦师傅你。快啲過嚟得唔得？ 哦，即係成個原因就因為佢要起嘢啦， 同埋因為施工隊入邊嘅人比較相信， 嗯， 咁所以就請咗我過去。 係係，有冇話通知嗰啲咩古物局啊嗰啲？ 冇， 係即係但係， 因為唔係好大座啊，唔係嗰啲封侯拜相嗰啲， 哦， 即係一啲 平民嘅， 平民嘅。 是但都是不好啦，起上嚟嗰份 都不是咁好啦。 系，咁你点样处理呢？即系你即刻飞过去啦。 咁商量好咗点做之后， 嗯， 咁我就要过去。 咁過去嘅頭一晚咧係好特別嘅。咁當地嗰個市， 你過到去幾點鐘啊？ 我過到去6:00咯。 係係。 6:00梗係等食飯。 嗯， 係咪？ 繼續。 咁等食飯之前咧，原來成個市係冇比較好啲嘅酒店嘅。 嗯， 係俾人哋攞曬去當地個市，原來開會俾人 book 曬。 哦，咁啱有啲大會啦。 係，咁我去到嗰度咧，嗰間酒店咧係得我一個住。 嚇、啊！咁神奇， 間酒店 包酒店， 間酒店係唔細嘅， 係， 即係你望落去佢都擺咗好多一啲工藝品係貴嘅， 係幾多星級啊？ 佢話就4咯， 但係實質就3-2啦， 實質就可能3-2啊， 係係，即係噏得嘅其實， 乾淨嘅， 乾淨但係噏得， 但係整體嚟講咧，你好，你入到去好似個燈光好暗， 嗯， 其實咧， 慳電啊嘛佢哋， 其實嗰度咧就真係有鬼嘅。 嗯， 吓、啊，好好 有冇知唔知道嗰间酒店啊？嗰个建筑物系几多年历史啊？咁样 啊，90年代初到而家， 系系系。 咁其实 即系都20年啦。 其实个冷气就好劲嘅， 嗯， 即系嗰边夜晚就凉嘅，但系我都一定要开冷气啊。我开着咗个冷气咧，就发觉咧好似雪柜咁样。 嗯， 佢唔系一般开冷气咁简单。咁我周围走左右隔篱咧。因為附近嗰啲房都係有啲特別嘢喺度。 係，你 feel 到啲乜嘢咧？即係作為一個師傅啦。 咁沾寒沾凍啫，冇嘢。 係，又冇嘢搞你。 冇，點搞我都攞咗好多工具翻。 咁係你想做一定立架撐啦。 攞咗好多開工嘅家私上去啊。嚇！咁啊，房其實就個温度係真係低嘅。 唔係嗱，你阿邦師傅，我想知道，即係既然如果人哋掘到個墳啦。 啊。 咁你會點樣處理？一把火燒佢咁樣？ 唔係噶， 你即係嗱，你有成件事係好實在噶嘛，係好現實嘅一樣嘢。你掘咗嚿嘢出嚟，你點樣去處理佢咧？即係你當然可能你裏邊有啲法事啦咁樣，咁但係實際要去處理佢，咁條屍喺度喎，大佬啲骨頭喺度喎。 呢樣係講得啱啊！ 係咯，你點樣去處理咧？ 我就會教佢哋點處理。 點樣處理就係點樣救命？你講實質啲 嗱，其實即係你入到去宅格睇曬啲風水位置， 即係先行要睇風水先 係啦。然之後再，因為佢哋咩儀式冇做過嘅， 嗯，但係佢哋即係開掘嗰下都冇嘅，乜都冇嘅。 係啦，咁我哋可以睇一兩張相啊。但 你 send 俾我咯，事後 雖然就 好，我哋而家去相先。 即係都會 set 好咗一個壇喺度嘅。 嗯，咁啊嗱，咁啊呢張相就擺咗出嚟俾大家睇啦。我哋下一節翻嚟咧，我哋再繼續講下究竟睇風水、睇笪地同睇呢個一間屋嘅有咩分別啊？好啦，繼續翻嚟第二節嘅元靈大觀啦。咁繼續有我 KB 同埋邦師傅嘅。咁啊，頭先咧喺尾聲嘅時候咧，你又俾咗張相我睇。咁啊，就話咧係喺度做緊一個法事咁樣。咁啊，裏邊有好多嘅香花燈水果啦嚇。咁啊，究竟同普通一般住宅睇風水有咩分別咧？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。咁你哋會見到我會有個福德公喺度，即係土地公。 係。 咁其實 即係你要請佢過嚟。 我請咗過嚟，然之後再開咗光，開咗光之後要佢哋去供奉嘅。 係。 啊，咁供奉啦，首先我 不其實嗱，好得意嘅，即係其實土地呢樣嘢咧，應該本身都有喺度噶啦。係。即係再請佢過嚟，其實有咩意思嘅咧？ 直接叫佢哋可以去供奉，即係有事可以祈求同埋講聲俾佢聽， 是是 就望啲事順利嘅。 係係係，即係請多個福德公，即係好似一個土地嘅守護神咁樣噶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嗯， 咁佢哋會去供奉啦。 嗯， 咁先啊，其實土佢哋又動咗啦。 嗯， 我再攞個靚嘅時辰，再當動多次土， 係 當嘅啫，但係 破土仲未破土，破土就即系 个意思系咩咧？ 有啲先人嘅嘢喺度， 嗯， 咁我就要扎好个，因为佢哋唔敢喐啊嘛， 系系系， 件件都唔敢揽喐嘅，咁我就要去扎好个时辰， 系 再做一个叫破土嘅仪式， 系个用意系咩咧？个破土仪式 用意其实就系话俾佢哋听，你哋要搬屋啦， 嗯， 咁其实都好多。工人咧，雖然喺北方咧，都會相信嘅，因為年紀比較大，或者佢哋做工程做得多，咁啊唔到佢哋唔信嘅， 係 咁同埋個儀式，佢哋都好肯去幫手，好積極咁去協助，咁冇噶，好正常咁樣做完一個請土地，咁跟住拜完土地，種完一啲福德宮嘅咒。福德正神經或者福德正神金經咁自然處理啦。 係 啊，咁跟住我哋都係一啲即係焚香啊、拜天啊、跟住地嘅儀式啦，好正常。到 喺你眼中好正常嘅，但係我其實未聽過。 到破土譬如我哋會最傳統咯，會用啲竹咯喺度咯。 係嗱，用點樣做法咧？ 用個竹咁啦，你揾個盆揾啲泥，其實就木破土一個意思嘅。咁再 以木破土， 再等一啲符， 系 啊，一啲九黄破土符， 系 啊， 咁点啊烧咗佢？ 咁咪烧咗佢咯。 然后 咧，啲人叫九牛破土符，然之后就可以开始祭祀一啲游魂众生同埋灵界啦。 系 咁会用招魂幡咯，叫啲工人真系噶攞咗招魂幡， 周围走咯。 而家唔使周围走嘅，因为我哋会计咗一啲方位， 系 嗰、那个阴神。在哪里啊，还有五鬼位在哪里的。 嗯。 然后就会拉他过来。 是。 就是请他过来。 嗯。 去享受一些贡品和施食。 即是整件事整个流程就是先要看个风水先啦，即是择个时辰啦，看个地点啊，即是在哪一个位置的工地那么大啦，你所讲的六某几啊。 6.6 公顷。 公顷的 6.6 公顷啊，总要找个位置出来的。 是。 然后你不要忘记头到你继续讲的。即是找一个方位，然后就在那里祭祀了。 是的。 即是那怪物还要种动破土啊，做这个破土仪式。 是的。 再去给那么多个阴魂啊去吃贡品这样。 吃了贡品先。 是的。 吃了贡品那收了很多屋啊。 是 路票啊。 嗯。 啊那然后再跟他们讲了。就是等啲工人讲。講一啲嘢，希望開工順利咯，同埋話俾佢聽啦，即係新嘅中國啦，咁啊土地要徵收啦，即係要呢啲嘅。咁而家佢哋 即係要講個原因俾你聽啦，好似即係你要我搬，你都要講個原因俾我聽。 我都係翻工嘅啫。咁然之後，我哋會做個牌，喺一個比較偏僻嘅地方，有瓦遮頭嘅，咁然之後就。叫啲工人有陣時真係一定要嘅本工啦，要喺嗰度上下香啊，成啊初二十六啊，或者一啲節日嘅時間，就等佢哋唔好流離失所。 係係，即係嗱，其實你已經喺呢個儀式裏邊請走咗佢咧，佢會翻嚟嘅咩？即係你如果唔係，你唔需要中間 有福德宮喺度嘅， 係 即係睇場嘅， 係 係啦。 即係你，但係你頭先話你初二或者十六都要焚香啊、祭祀啊。 哦，咁個牌係移去第二啲地方嘅。 系啊， 唔系喺嗰个工地个范围之内。 哦，即系话你请休咗佢，可能你已经喺嗰笪地方安置咗佢哋啦。 系 啦，喺安置咗佢哋嗰笪地方再祭祀咁样。 系啦，都要吩咐祭祀下。 吓，系。 咁然后 即系唔好翻嚟搞事。 系啦，咁其实有啲特别啲嘅相啊，可以俾大家睇嘅。到时我 send 俾阿 KB。 得啦，佢知啦。 啊，嗱。咁佢哋負責去燒一啲祭品嗰陣時咧，係工人咧，咁啊好喺個工地門口咧就影到一啲特別啲嘅靈異照片啦，啊，咁可以俾大家睇嘅。咁呢啲就係一啲祭品嗰啲啦，嚇。 嗯。 嗱，咁啊呢一張圖咧，咁啊 KB 到時又會放俾大家睇啊。 得相嘅嘢後期再補上去啦。但係最緊要，我想知道你喺呢一。 个相啊， 工地里面啊， 个相嗰啲系， 我再迟下再 个相个内容，点解要讲咧？点解我要而家讲咧？ 吓， 因为个相个内容系工人系影到疑似鬼怪嘅嘢， 系， 咁好啦，到我食饭嗰阵时啦，啲相佢哋 send 翻俾两个老板， 兩個老闆係 O 咗嘴。 但係你親， 但係相唔係我 親歷嘅時候，親歷其境嘅時候， 我唔喺嗰度嘅。 即係你喺工地裏邊有冇啲咩靈異嘢發生咗？ 完全冇。 冇嘅。 但係好多蜜蜂咯，但係附近又冇，附近係冇花草樹木嘅。但係好多蜜蜂喎。 啊！ 但係啲蜜蜂唔針人嘅。 但係蜜蜂如果喺玄學上咩咩？ 招財咯。 招財。 係啊，喂，不如下一集我哋講下蜜蜂啦。 亦可以啊。 等我哋記低啊。 啊。 啊，講下蜜蜂有咩功用？ 即係你喺做緊法事嘅時候，啲蜜蜂就周圍飛。 係。咁其實我哋會做完咗呢一啲布施食啊，同埋俾佢哋領受嘅一啲金銀衣紙嘅嘢咧，我哋會做翻一啲即係譬如我會念一啲中式嘅，即係一啲道教超優嘅經文啦。再用一啲佛教嘅方法嘅。你佛教嘅方法，譬如我帶一啲好殊勝、好矜貴嘅金露丸， 係 咁擺咗落個法壺嗰度就斟一啲水啦， 系 咁，然之後就會喺一啲有墳嘅地方咧就撒落去，咁就等佢哋起到一個超度嘅功用，因為嗰啲金露丸係上古嘅大活佛咁啊開光傳承落嚟嘅， 系 咁然後好啦，喺一啲工人啦，或者我哋覺得喺玄學上覺得比較麻煩嘅地方咧。咁啊，用一啲特別啲嘅物品，就係辟邪啊，同埋防意外嘅法藥。 係。 咁呢粒咧，緬甸嘅黑法藥咧，就緬甸嘅真皇做嘅。咁我又溝咗出到嚟。 係。 總之好大缸水，然之後俾啲工人用啊。 即係飲嚟咩？ 飲又得啊，咁跟住去灑淨又得。 係。 咁啊，去一啲冇咁好嘅地方去灑淨，咁而用一啲比較好殊勝力啊、超度能力好高嘅金露水咧，就去喺處理一啲墳墓嘅地方，咁再叫佢哋你要去拆遷人哋之前都燒份嘢，又請人哋食啲嘢，咁再去拆遷咧就可以噶啦。 系，但系而家 一日就搞唔晒噶嘛。 但系如果而家嚟睇就，即系你都翻咗嚟一段时间啦。 系， 佢嗰边嘅工地有冇报告翻有啲咩奇怪事件咧？ 做工程嘅一样嘢， 嗯， 最大嗰个管工咧，即系你任何工程实有啲唔顺嘅嘢啊嘛。 系， 我就攞咗一支可以令到佢顺利嘅蜡烛。做嘢順工作順 利，點樣用嘅咧？支蠟燭係 支蠟燭寫曬佢嘅名啊，資料啊，星期幾出世啊，咁然之後再加佢少少嘅頭髮同著過嘅衫黐落去，又燒之前向天祈求，咁令到佢工作順利，少麻煩事，咁另外一個蠟燭俾佢燒，佢即刻燒嘅嗰日，令到佢運氣好，咁我話打後呢一大段日子你係唔會揾我。 咁之後咧，你有冇事實上有冇揾你 啊？係冇揾我嘅，但係佢揾我都係需要係破土啊，即係你起一啲仙人啊，掘一啲嘢嗰陣時候，佢就有揾我，其他特別嘢都冇嘅。 即係其實你去到嗰幾日，其實你冇喐過嗰啲墳嘅喎， 唔使喐噶啦。 但係你都到最後都會掘佢掘佢出嚟噶嘛？ 因為要譬如佢個施工嗰個步驟，去到每一 part 每一 part 先至可以掘嘅。 係， 但係。佢要掘之前咧，就我已經做好曬嘢啊！ 係， 佢哋知道點製字、點安排就搞掂㗎。 因 為都係佢哋已經收到曬啊，收到曬通知嘅啦。 係， 福德宮又會同佢哋講嘅。因為我哋去做一個製字，你見到都幾多嘢啊，係嘛？啲供品好多，咁所以成個流程都非常順利 嘅。係，但係你到最後。其實是怎樣處理份，即係搬走佢啫，只不過係， 即 係定係一把火燒佢啦咁樣。 唔係嘅，你如果講到明嘅，如果係揾到嗰啲骨嗰啲咧， 係 即係你燒咗佢，然之後就喺一啲吉咗嘅近寺院嘅地方啦， 係 再埋咗佢咯。 哦，即係先 有吩咐嘅， 係 有吩咐嘅。 因為其實我喺我眼中， 你冇做過， 唔係我唔係啊，我淨係 做過， 即係我淨係冇做過啦。OK， 你唔好係咁吉我先 ，OK， 即係喺我眼中或者喺我思想中，我諗緊就係、是、你既然掘咗個墳出嚟，咁應該有名有姓噶，咁你係要一把火燒佢啊？定係就咁再揾個地方埋咗佢算咧？咁樣 埋其實真係要揾個地方。 埋咗佢嘅。 係，咁但係你係燒咗佢定係埋咗佢咧？ 有啲就燒就搞掂，其實而家就冇噶啦，好多係骨頭嚟嘅。 係係， 啲骨有好多都得翻幾件嗰啲嚟。 哦，即係已經化曬添噶啦。 好，有啲好多年嘅，有啲就新嘅，新嗰啲嘅咪得翻啲骨，骨嗰啲真係要安排好咁啊，燒咗佢就。擺埋一邊就 OK。 係係，但係個人流又有啲有啲問題。咁咁個墓碑咧，個墓碑你揼散佢就算。 梗係鑿散佢啦。 鑿散佢，然後就當沙石咁樣，喂、哎、一把火咁樣就。 唔係，嗰啲就係、是、垃圾嚟㗎啦。 哦 ，OK， 係係。 只要個手續做得係恭恭敬敬嘅， 係， 因為佢以前都係人嚟啊嘛。 嗯。 人與人都要尊重㗎喎。 係。 啊。即係點解有啲人有陣時容易俾嗰啲嘢搞咧？有啲啊，即係口多嗰啲啊，唔識尊重嗰啲，咪有啲咪會出事嘅。 係，我成日睇嗰啲外國節目都係咁樣噶。我嚟揾你啦，咁樣係嘅，真係佢 嚟啊！ 唔係佢哋去鬼屋咧，好癲嘅。即係佢哋嗰啲我係怎睇香港嗰啲製作嗰啲咩入住請敲門嗰啲？佢誒、哎、你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嚟打搞曬我哋嚟拍嘢啫，即係你講到咁樣，其實冇嘢拍到喎，我覺得係 冇嘢拍到。 你肯定冇嘢拍到，你入去，誒敲曬門，誒、哎、唔好意思，我哋嚟打搞曬我哋拍嘢啦，咁啊走啦，我哋都。 其實 佢梗係唔會出嚟啦。 即係其實成個儀式啊、我哋做咗咁樣嘅，最多俾你咪影到幾張相。 係。 佢會顯示俾你睇。 我收咗嘢啦，多謝曬咁咯。 咁我其實都多謝佢嘅。 係。OK， 我要多謝佢就係、是、啊，你話俾老闆聽，喂，我真係存在嘅，張相係我影嘅， 係 啊，咁即係我嘅嘢係做咗。 喂，永遠都係嘅，相片都係嘅，無心插柳就柳成蔭噶啦，突然間俾到你睇到一啲嘢咁樣，即係就算好可能你而家行出去屋台樓向樓下影嘅話，你都可能影到嘢嘅，唔出奇嘅，尤其是閉路電視嗰啲都係嘅。 嗯、 即係可能佢行過，因為不過俾你見咁啱見到咁解。係係啦，咁啊，阿邦師傅就帶嚟我哋一個山西嘅一個風水探秘嘅經歷啦，亦都係一個千不搬邦師人搬遷嘅一個經歷啦嚇。咁啊，下一集咧，我繼續有邦師傅嘅，咁啊，同大家講下啲真真正正嘅靈異嘢咯。應該收埋唔少鬼故啦，你。